各位，上次讲到马侯爷死都唔信东方君会放过自己呢个作恶多端嘅政治犯，一直等蓝天明带佢去到一个地方对佢讲：马督君，请入去啦，呢度系我哋嘅办公之地啦。唔出声啊，马侯爷心谂： 哦，终于嚟到啦！呢度就系我死无葬身之地。呢度系专做处决犯人嘅，而家系我一个人行刑。既然系专杀人之地，点解又会鼻哥度未闻出令人作呕嘅血腥味嘅？奇啦，呢度有咁多办公台，摆住咁多木椅，上下左右中间都有灯光。喂，呢度分明系啲军官办公用地嚟。 忽然有听闻，马督官，请随便坐，呢度就得我哋两个人咋。灯光火猛之下，监仓请出嚟嘅客人睇佢嘅尊容，嘿，上下四样齐啊！第一，面有死色；第二，牙关紧咬；第三，双眼半开；第四，上下身弯曲成蚯蚓。蓝天明心谂，细微估到赫赫有名嘅北方军情报处长对生命睇得咁重，谂到咁嘅小笑话：马德军，请留心听我讲明几句肺腑之言啦。你老兄既然是有大功劳的人，而我哋琴日又突然间将你当众捆绑，同佢哋一齐捉入监仓，并非是有意要侮辱阁下，是迫于无奈要假戏真做咋。阁下见识多广，是特殊军人，自此欲成大事不出小耻的原则，为了日后美好前程，一日俘虏又算得乜嘢啊？是咪？面对诚实讲话、言者有心、听者留意的人，而家突然变样嘅心谂： 啊，睇嚟我会得到死里逃生咩？好啊，好！ 说话唔多嘅蓝天明讲到呢处，马侯爷忽然又听见办公台度有硬铁嘅声响咗下。你防卫手枪两支喺我呢度，嗱，而家请你收翻啦，马督军。战争时期，间谍情报人员多如牛毛，往往敌中有我，我中有敌。例如，阁下就系一位出色，可以搞到情报，又会亲自带兵，又能够轻而易举，一下就挖咗我哋东方五军一个旅。我哋发梦都未估到，居然会由旅长陆阿松佢带头作反。咁就讲明你真有本事，兵变嘅事已经轰动世界，你个人嘅政治军事胜利双丰收，一本万利天下知。不过一切嘅胜利时到今日已成过去，近日由于你哋嘅大部队兵败嘅拖累，龙虎山全军覆没系必然嘅事，阁下先做俘虏，咁都系为咗你日后嘅事业。你高明的成功逃走是我南某一个人制造而成，亦即是说只有我一个人知道。阁下回到北国实会有好的交差，就好像我这样多次在敌人手上死里逃生，不算英雄都算英勇啩，是不是？诚意十足的蓝天明一边讲一边笑，再解释，跟住就将两支手枪送返到马侯爷身边坐嘅木椅度。一番话，马侯爷面上惊慌神色已经逐渐消失。双手接返自己心爱嘅两支手枪之后，而家先真正相信自己唔止有命，仲有路逃返到北国当官添。突然嘅生死一线反差，变化之大，感慨万千。当事人马侯爷啱先系半喊咁嘅样，而家变成惊喜，成精神大振，急忙起立敬礼， 拱手深深再三再作感激的表示，行礼多多。 鄙人本来是满身死罪的东方军凶恶敌人，今日居然又得到敌方释放，我真是感慨难讲话。唉，看来相识满天下，守信者冇几人啊。信用啊，信用，就单凭呢一点已经证明你是东方五军联合在非比寻常的大军，你们的胜利是必然的，你们避免盘命流血和小用奸恶阴谋，你们靠的仁义礼智信齐全。我们北方军虽然汹涌强大，看来迟早都会败在你们手上。还记得古人早有讲过，仁者无敌于天下，阁下今日不杀我，还帮我留广阔后路，大恩大德，永世难忘啊。 马侯爷感激客气话未讲完，忽然间听闻远处山上有雄鸡叫声。总指挥蓝天明就话啦：马督军唔使太客气，我哋两大军对阵，而家嘅杀人、捉人、放人，点解会咁呢？军人各为其职，并非出于我个人嘅情感。马督军啊，而家系五更天到啦，务必请阁下快速赶喺黎明之时上路。你嘅马匹同应用杂物已经一一俱全，照旧喺原来嘅地方。长话短说嘅总指挥最后嗰句话就等于立即放行啦。马侯爷大喜过望，即刻企起身，低头深鞠躬之后，另转身就走啦。啱啱行咗三步，蓝天明就忽然细细声讲：等阵。马侯爷急忙转身，到达蓝天明身边，耷低头听住，话俾你听：马督军，记住呢一带方横数十里路，十二个时辰之内，我哋嘅通行口令系冲天。阁下，一个时辰之后，足可以冲出我哋东方军现有控制嘅阵地，到达嗰个三不管嘅非军事控制之地，从此海阔天空任鸟飞。快走啦！开口笑嘅马侯爷好快就飞身上马，成春风得意马蹄疾啊！狂喜之下，佢快马加鞭，一心一意最快咁冲出临时要判处自己死刑嘅最可怕之地。睇嚟再过一刻钟就等于走出鬼门关。佢礼转头望下，已经睇见初升太阳越爬越高。咦，就喺呢阵时，忽然发觉前边有重兵把持住，呢度分明系重要嘅水门关卡，需属出入口。不过呢树呢一片宁静到可怕。几个日夜守望全副武装嘅卫兵好眼利啊，已经发现马侯爷嚟紧，马上就摆手示意。呢、这个动作等于命令来人快啲落马。马侯爷当然明白啦，而家必须立即接受凶恶嘅军事们上下全面搜身检查。系惊弓之鸟，又系漏网之鱼嘅马侯爷，惊慌之下，本能咁装出故作镇静样，面带笑意，急急落马，快步上前。继续变成一副最听话又虔诚特别怕事的可怜样。一个排长官阶的卫兵领班就问了：你在哪里？马侯爷先行个礼，再笑住答了： 报告长官，我想回乡探望年老得重病的母亲。 讲话那阵又接着双手奉送上五块银元： 报告长官，本人先交过关手续费，恳请长官放行。 卫兵排长见到咁，你出手大方，好识做啊！你知唔知我哋系边个？马侯爷就诚惶诚恐咁答啦： 呢层小人唔识，唔敢讲出口。你哋一定系军事长官。 话俾你听，我哋呢度名叫三不是，不是做生意买卖嘅交易市场，钱财一律唔通用。第二，本地出入关口不是那些关帝厅先有飲食后讲义气的场所。第三，本关所有人对各种女人再加眼泪以及人情味不是听之任之，会秉公办事。 排长清楚的几句话，马侯爷又心想了， 哎呀，真是当客了，唉，世界上最厉害的三样法宝居然都行不通，难道这里的世界变了？ 惊慌之下的马侯爷突然又心生一计，是三大法宝外的法术苦肉大计，想到这样，他立刻伸出一只右手对准自己块面，啪声一巴，哇，还响个小炮掌，跟着左手又啪声声自己一巴， 我该死，我该死。 你究竟是什么人来的？未及时答话的马侯爷又心想 了，哎呀，弊家伙了，这里真是阿奇生阿奇了。 噼噼啪啪马咁掌面，又大叫该死，施行苦肉计嗰阵，一只马骝眼暗中偷睇住对方。咁样打发照旧未见有任何动静出现噃。另一只手就唯有急急收返嗰五块贵重大银，准备再用其他办法认错。呢阵时卫兵头目啱啱想下令叫搜身，动作更加快嘅马侯爷忽然间又话啦， 我系委派外出办事事嘅人。 边个委派你噶？讲。 系特种兵指挥部。 哦，有冇通人口令啊？ 呢个 嗱，又系有嘅，最怕万一答得唔准嗰阵，即时又会入俘虏营再等死，从此永远都出唔到嚟噶啦。马侯爷又谂啦，既然有通行口令，咪即管试下咯。计阵蓝天明佢唔会专登折磨我害我，呢种事只有佢一个人知道嘅啫。我哋双方都要永远保秘密噶嘛。 诶、啊，话俾长官知，通行口令就系冲冲冲天，直冲冲。 嗯。你再讲一次通行口令， 系冲天，系冲天， 连续三次都系冲天之后，咦，果然有效，怎见得啊？而家守关头目排长听咗，唔单止唔再喝问，立即变成另一个样，好好相语咁话啦。 哦，啱啊，嘿，一啲都冇错、啊，果然答得准确无误，有最新口令嘅，我哋就要立即放行啊嘛。 排长一句讲完。右手突然变成快动作，原来是向马侯爷先敬礼，再讲话：先生请送马，出关走啦！办事干脆利落的排长讲完，向我一摆手，前边八个守关卫兵拱拱拱拱拱拱，推开巨大突厚的木闸，哇！先惊后喜，差啲就受到捉拿的马侯爷，因为有咗口令，即时变成贵宾。又一次飞身上马，用自己细小的手掌急拍两下马背之后，咦，受拍的马匹闻声而动，叽里咕叽里咕叽里咕叽里咕，长马脚立即同时稳妥分别向前移动，四只马蹄踩在大路上，搭住沙泥声响个不停嗰阵，四围附近马上见有长长的一串尘土飞扬啊！一轮马蹄声由慢变快，逃命之人终于走出了东方军国界水门关。礼转头睇下，呢阵时嘅八个守关军士又将沉重大口木闸再关埋锁住。而家守关军人当中，一位得闲无事嘅班长就对排长笑笑讲啦：，头先放行嘅嗰个恩溜鬼命，成只马骝干咁嘅中年人，佢啲行为啊，斯斯缩缩又鬼鼠。我睇佢啊，认真系茶瓜送饭，好人有限啦、啊。佢身上实会带住好多见不得人嘅嘢同武器嘅。排长就话咧：，嘿，呢种坏入骨嘅人，等于系最坏嘅人。佢系去北国噶嘛？呢种最坏嘅人，实会做最坏嘅事。既然有通行口令啦，我哋本应列队快快欢送呢种人，走得越快越好咧。最后话喺北国而唔喺东方，有乜嘢唔好啊？守关排长班长地有讲有笑。过咗冇几耐，忽然听见关上军用电话啷啷声响，排长就急忙接话筒嚟听啦。哎呀，不听又自可，只见排长越听嗰块面上呈现出越紧张不安嘅神色，又听见排长急急答啦：报告指挥部， 呢三日只有一个人骑马出关，就系啱先嗰个人。啊啊咩咩话？佢已经出咗关啦，到而家有半个时辰啦。喂喂喂，指挥部，究竟系咩事啊？哎呀，断咗线。喂喂，哎，好啦好啦，电话又通翻啦。咩话？咩话？请示指挥部。咁我哋点算啊？点样补救啊？吓、啊，我哋等住。我明啦。电话声停啦。啱先谈笑风生嘅排长，而家表情一下变成咗担忧样。沉重慢慢放低军用手摇电话机耳筒之后，啊大口深深咁索啖大气，又呼声喷翻出嚟。进出几下之后，先对众人话：总之，我哋今日日头见鬼！啱先出关嗰个马骝干，睇样唔单止有问题，况且话唔埋啊，会有大事情发生添。如果冇事，指挥部就决唔会咁样打电话嚟查问嘅。一句话，众军人知系大件事啦，个个变成本能，急急上前围住排长，想听个明白啦。众军人就急问啦：排长啊，咁究竟我哋坐喺边处啫？俾众人急问嘅排长虽然担心，一时冇法子回答啦。谂咗一阵，反而变得镇静咁对众人讲：唔使怕、啊，如果有错，都由我一个人嚟承担啦、啊。我哋守关之人做事就知按照上级嘅命令做啫。我哋从来唔贪钱财物，更加冇私自交往朋友。守关人好简单，就一头猎狗要听话，就知道有通行嘅新口令就放行。如果对出关人有新口令，我哋都专登借口认真刁难迟放行，就系犯法。咁两个时辰之后，特种兵指挥部又嚟电话话：琴晚俘虏营有个政治犯人，佢叫马海，别名马侯爷。呢、這个人好特别，兼且好犀利。佢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咁用一啲小竹签之类嘅嘢，打开咗监仓里头大小门锁之后，再骑马逃走。最后出逃嗰阵，又盗窃到我哋最新嘅通行口令。哎呀，排长一听，吓到成额汗啦！特种兵指挥部嘅长官，佢最后细细声讲：我话俾你哋听，政治犯虽则系经过水门关而出逃，不过你哋守关人系核实通行新口令先至放人，系啱嘅。你哋日夜守关，只有功冇过。呢单事件虽然发生，决唔会追究你哋。我哋特种兵指挥部决冇理由话你哋有关联嘅责任。你哋放心啦。睇嚟呢一番话系军内秘密之一，咁正因为系秘密，所以仅仅嘅几个时辰之后，天空上啊立即出现好多无线电波喺度讲出本地军事秘密嘅事。电波内容如下：噃，水门关最新消息，东方军内政治重犯人已成咗俘虏嘅马海，今日喺东方军特种兵指挥部蓝天明眼皮下嘅俘虏营居然走甩。其原因是马海确有独特的本事才至成功逃走。接着又见天上好多秘密的军事无线电台长时间咁呼叫，另一条电波不停咁发出密电，唔止清楚，兼且更加奇怪。佢直接呼叫住马海：马海，马海，你真有本事，居然隻身巧妙冲出凶恶敌人封锁之地，你喺边度啊？我哋系北方义勇军团。马海，马海，你虽然离开虎口，不过你依然喺千山万水外，未揾到真正嘅北方大军之时，切勿轻易暴露自己身份啊！东方军敌人而家一定会派出好多路秘密人马，暗中追击，务必要杀害你，马海。马海，你要以千金之躯为重，先保护好自己。君子复仇十年不晚。马海，马海，你是北方国家的精英，千军万军易得，一将难求的人才。咁呢一条天上无线电波呢，全部是安慰鼓励的好话。嗱，如果马侯爷咁好彩翻去北国司令部， 但佢咁多嫌疑，系咪咁易洗得清呢？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